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目前呢，本市的风力是明显减弱了。在下午的4:30左右，北京市气象台也是解除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明天在高空偏北气流控制下，天气以晴为主，扩散条件非常好，风力不大，有利于大家进行户外活动以及交通出行。那么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3度左右，天气比较冷，早出晚归要注意防寒保暖，预防感冒。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6摄氏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我们来看高速公路车多的路段，目前包括了京藏高速建祥桥到北沙滩的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三元桥到四元桥，五元桥到北高出京方向，京沪高速的五环到四环进出京双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瓦窑桥到宛平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目前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头晕眼花，身体发麻，突然说话不利索，短暂失忆，当心，有可能是脑卒中发病的前兆。脑卒中因其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被大家所忌惮。哪些人容易被脑卒中突袭？补充叶酸、服用阿司匹林能否预防脑卒中？脑血管是否健康？有哪些检查手段？10月29号，世界卒中日来了，健康加油站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冯新红，给您说说从容应对脑卒中。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他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冯新红。你好，冯主任。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我是冯新红，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呢，是世界卒中日，好，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脑卒中这种疾病。这种疾病现在临床上是不是超级高发呀？ 对，现在确实是脑卒中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而且是目前国民第一位致死的一个疾病了。而且今天刚好是第13个世界卒中日，那么今年的主题也是特别明确，就是战胜卒中，再立人生。 这个立是战立的立， 对对， 这个 战立的立。 我们了解了一下，说这个呢，就是很多得了这个脑卒中的患者，相当一部分行动啊，甚至站立这件事儿，对他们来说都是望尘莫及的一个事儿了。 对对，很多的脑卒中的患者他会留下不同程度的后遗症，严重的就是一个卧床休息，最严重的可能就是一个植物人的一个状态，完全不能生活自理，完全需要家里人的照顾哈，其实给社会和家庭带来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说一方面一旦这个疾病发生了，我们能把这个命给抢救回来就已经是万幸。 对， 对， 可是一旦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之后哈，就会发现很多的后遗症的留下，让个体让家庭都特别的痛苦。 确实是这样，有好多损伤是完全不可逆性的。 哎呦，太可怕了。所以今天呢，在世界卒中日来临之际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如何从容应对脑卒中。刚才呢，冯主任也说了哈，这个脑卒中后果真的很严重，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要前置，我们要从预防的角度哈，如何预防脑卒中的发生。那么大家关于脑卒中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和专家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现在就为您开通010-6515-0822 6515-0833，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您搜索我爱问医生加关注，可以把您关于脑卒中的提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那么当然啦，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题，前提也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接下来我就要出上半段的互动问题了，各位请听题。脑卒中、脑中风、脑梗、脑溢血，哎，这些名字好像都听说过哈，指的是同一种病吗？各位请听好题目，脑卒中、脑中风、脑梗、脑溢血，这些指的是同一种病吗？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健康实用小礼物。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手机呢，今天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的，手机上只要下载网易新闻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各位网友关于脑卒中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内容，也是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上来。 谁喜欢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今天是第13个世界卒中日，今年的主题是战胜卒中再立人生。据了解，脑卒中发作一分钟相当于大脑失去大约190万个细胞，如果脑中风一小时就相当于大脑的年龄老了3年半。目前国家神经系统疾病质量控制中心已经开始在全国推广一小时急救圈，将急性脑血管病患者送达具备溶栓取栓技术的医院，并覆盖周边足够人群。国家神经系统疾病质量控制中心主任王庸军介绍，从发病到24小时之内，理论上医生都有80%的机会帮你重新打开血管。希望用3年的时间，让这3000家医院所覆盖的地区都能达到一小时急救圈这样一个救治的水平。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呢，同样也是世界银屑病日哈。我国目前有650万名银屑病的患者，那么银屑病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根治的办法。而大家对于银屑病也存在很多认识方面的误区。首先，认为银屑病会传染，其实银屑病呢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不是感染性疾病，因而没有传染性，不必担心和银屑病患者密切接触会被传染。那么其实啊，有些患者呢有病乱求医乱用药，专家指出，银屑病不是简单的机体免疫力降低或增高所导致的，而是在遗传和环境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免疫功能紊乱。所谓的通过提高免疫力来治疗银屑病是完全不科学的。最后，银屑病并不是一种过敏性皮肤病，一般也不需要忌口。今天上午呢，噩耗传来，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李咏10月25号凌晨经过了17个月的抗癌治疗之后在美国去世，享年50岁。那么这条新闻啊，让大家再次关注到癌症的可怕。根据2017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全国每天约有10000人确诊癌症，每分钟约7人确诊患癌。那么其中消化道癌症最多。癌症如此可怕，要如何预防呢？专家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戒烟限酒，这是防治所有慢性病的一个必要举措。第二，保持良好心态，这是提高免疫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三，在正常体重范围内尽可能瘦一点，但是不包括糖尿病病人。第四，每天至少30分钟让身体活动活动，走路是最好的运动。第五，避免喝含糖饮料，限制摄入高能量食物，多吃各种蔬菜、水果、全麦和豆类，同时限制红肉的摄入，避免摄入加工的肉制品。第六，限制盐腌食品或者是用盐加工的食品，熏制食品也记得要少吃。 头晕眼花，身体发麻，突然说话不利索，短暂失忆，当心，有可能是脑卒中发病的前兆。脑卒中因其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被大家所忌惮。哪些人容易被脑卒中突袭？补充叶酸，服用阿司匹林，能否预防脑卒中？脑血管是否健康？有哪些检查手段？10月29号，世界卒中日来了，健康加油站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冯新红，跟您说说从容应对脑卒中。 今天是第13个世界卒中日，今年的主题是卒中后重新站起来。大家也都知道哈，在所有的这个患上脑卒中的患者当中，完全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的只有10%，完全不能恢复的，甚至达到植物人状态的，同样也是10%。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冯主任简单介绍一下，中间那80%的脑卒中患者，他们又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呢？ 嗯，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大概80%这样的人群，他会留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后遗症。严重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可能生活不能自理，不能独立行走，不能吃东西，不能穿衣服。那有一些轻一点呢，可能是能够自己部分的生活，就像我们在有的时候在马路上能看到，在那辛勤的锻炼的那些人，走路一瘸一拐的，胳膊也是这么跨起来的啊。大多数人是还是留下这种生活的一个功能能力的一个下降的。 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叫做失能，甚至半失能了。 对， 就是失去这个独立生活的这样的能力。 对， 像您刚才提到了吃饭、穿衣。甚至可能上厕所这种事儿，他自己都做不来了， 是这样的。 哎呀，一提到脑卒中哈，大家会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什么呢？这个脑血管堵了。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简单来理解呢？ 大部分的脑卒中它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脑血管的动脉硬化，所以讲脑血管动脉硬化它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血管堵到一定的程度，简单的打个比方，然后这个血液流不过去了，久而久之它就堵死了，那么脑细胞就发生一些坏死了，脑组织坏死以后就表现为各种功能的一个缺失，有的是语言的不行，有的是这种肢体活动的不行等等。 那我们就是说了，堵了的东西怎么办？把它通了呗。通脑血管这件事儿好办吗？ 脑血管它不像我们想象的，就是一个管道这么简单的事儿，它是有主干，它有很多的分叉。所以脑血管的操作往往是比较精细化的，不像咱们简单想想，我就把它给打通或者放个支架就可以了。所以一般这种脑血管有的是一个慢性的一个闭塞，你根本就打不通它的。 我们好像看过那个脑子的那个图哈，一方面从外形上，像个核桃一样。 对。 但是像您刚才提到了，里面那些枝枝叉叉就像大树一样。 对，就像树，它有树干，有树叉，还有很多的分支。有的可能急性的一个血管的闭塞，我们现在可以考虑支架的取栓呀等等，但实际上你在取的过程中也是要操作非常的谨慎的，因为你一取可能会把那种小分叉给破坏了，也可能出血了，也可能再堵了，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出现这种让它出现这个血管的严重的狭窄。对， 而且这个树叉主干的部分大的枝条和细一点的位置，它堵不同的地方，是不是人体表现出来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对，这个非常的对，因为脑血管它是有一定的分布区域的，比如说大脑中动脉，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区域哈。有的时候是一个小小的分支的堵塞，它可能就会造成一个严重的一个肢体的瘫痪啊，所以跟它的功能区密切的相关。 所以我们就看到为什么好多人命是救回来了，但是他丧失的那个功能不太一样。 对， 有些人是行动力的丧失， 对， 有些人 可能特爱说话， 对语言的功能不行了， 说不出来了， 听不懂了，对，或者表达不清晰了， 这就是因为他们脑子里面堵的那个是不同的血管，影响到的是不一样的功能行为哈。 对，是这样。 哎呀，挺可怕，挺可怕。但是我们都说时间就是生命哈，尤其是在脑血管病的这个发作这样的一个情况上，很多人都说了，有没有什么办法，我自个儿，我身边的亲友，我们来判断一下，是不是这个时候他的情况是脑卒中发作了。我今天早上打一起来哈，刷朋友圈看到的就是各个跟咱们医疗有关的这些微信公号里面发的，里面有一些啊，我觉得其实是最简单的科普，但是呢咱说太复杂哈，可能大家伙也听明白，咱今天就来讲一点最简单的，比如说真的有一些这个脑卒中的情况发生了，最简单的早发症状或者是我们该做的到底应该是什么？ 我们现在就是目前比较认为比较容易推广的，老百姓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口诀，就是中风120。 120？ 对对对， 120不要急救吗？ 对，中风120，这个一就是要看一张脸，来看这个面部是否对称，口角是否歪斜，比如说你让他说说话呲呲牙就可以很容易就辨别出来了。二呢是来把这两个胳膊举起来，平举两个胳膊，有没有一次胳膊的无力，比如说哎这边一下掉下去了，那就说明这边力量不行了。 哦，就是平行的前举我们的双臂。 对，然后你看他可能如果说这边有脑梗的表现或者脑出血的表现，他可能会有一边的肢体会掉下来， 一高一低，很难是平的是吗？ 对对对，你不能说举一个胳膊肯定不行，要举两个， 两只一起举， 平举双上肢，然后 要坚持多久？ 没有，他这个坚持一会儿，他这个如果真有问题他很快就会掉下来。 哦， 对，然后聆就是聆听，刚好这个聆跟聆听这个语言也是一样的，来看他有没有说的不清楚，有没有一些表达的困难。 那么一般你们问什么问题？ 比如可能你家里人就因为这个时候我往往是在家里的，家属就可以判断他呀，问问他有哪里不舒服，他可能有的人就说不出来了，或者完全听不懂了，就判断他有没有言语不清，有没有表达的困难，主要是这两个目的。然后120大家都知道它是我们的急救的电话，是吧？如果说出现了这几种情况，那要赶紧拨打120，所以说非常容易记，中风120。 哎呦，所以 这个是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口诀， 120。那我看看哈，刚刚我们说完了之后，大家伙有没有记下来？中风120，这是一个最早发症状识别的一个口诀啊。这个一是什么呢？我们都有这样的一张面庞哈。 对， 我们要看看这两侧的脸 有没有脸歪了，或者口角一上一下了， 不对称了。 对对对， 这个症状挺明显的嘛，因为我没见过别人发病。 对，一般脑卒中的病人还是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 对对对， 一边嘴角就下耷拉了。 对对对，或者流口水了呀什么的，都能看到这口角歪不歪，不对称了啊。 好，这是这个一。二呢，就是我们要正常哈，把两只胳膊平举向前。如果是发病了的话， 有 一只胳膊 下来。 很快就耷拉下来， 对对对， 他很难保持两个手平行这样的状态。 对对对， 那么这个聆呢，我们 说就是聆听他的语言， 聆听，对，随便问他点什么，你怎么了？哦哦，他是这样吗？ 对，他 想说说不出， 有的或者呜噜呜噜说不清楚了，像大舌头一样。对，如果出现这个症状，一定要赶紧拨打 120电话了哈。那我们说他有一个急救的黄金时间。刚才播那条资讯的时候是有一个24小时的概念。 对 对, 对， 在临床上我们想要的是达到能恢复正常水平的那10%哈，那这得怎么办？ 所以说就我们提出这个口诀，中风120，一旦出现上述的这个症状，一定要尽快的到有这个诊治能力的医院去。那么医生会根据您的这些情况，我们进行一些比较积极的治疗，包括溶栓的治疗，包括现在可以动脉取栓的治疗等等，尽快让这个堵塞的血管让它恢复血流，那么极大可能的来挽救这个神经的功能。 避免耽误时间，我们得及时抢救。 对， 然后我跟这个医生特别熟，跨了千山万水跑了三环过去，这种行为是不是不当的呢？ 绝对不可取的，因为我们比如说静脉溶栓，我们要求最好是三个小时之内，包括你到医院检查化验的时间是3小时，最长是4.5小时。那么你超过这个时间以后，可能溶栓药物的效果就不好，那么它的副作用反而是增加的。所以很多时候你到医院去，其实医生特别的着急，都在给您抢这个时间。当然我们见到很多特别可惜的例子，就像您说的，他绕过一个整个北京城，时间全都浪费在路上，到医院去已经过了这个极好的这个治疗时间窗了，那么剩下来的话，它的效果肯定你想可想而知了，对吧？就不会特别的好。 好，所以在国际脑卒中日之际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争分夺秒，我们来抢救这个脑卒病的发生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只有 越是在这个短的时间之内让他们接受检查，接受这个溶栓的治疗，那他们在这个恢复达到正常水平的这个概率才能够大大的增加。 对，我们诊治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就是发病没一会儿，可能十分钟八分钟他有这个意识，他就第一时间来到医院。那么医院里我们都现在都有绿色通道，针对这样的人群，我们都是第一时间尽快完成各种检查，尽快用药，所以这种人群我们都遇到过，治疗效果非常好。 哎，这有问题了，像刚才听了这个节目之后，我有了一些这样的一个知识储备了，所以第一时间自个儿在家，我发现我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这时候还能行动，我是应该就近的就去医院呢，还是说打电话等儿女回来，可能也得耽误半小时一小时的。 对，还是要就近吧。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离医院很近，有的人可能就可以很快就可以走过去或者推过去都可以，但有的人可能比较远，那你就等孩子来的时间，你还不如打120可来得快一点了。 好，所以争分夺秒，时间就是生命，时间 就是大脑 恢复的这样的一个快速流程哈。那很多朋友也认为哈，说这个脑血管堵了，我们从这个大的枝干往下捋，通常把这个祸根放在哪儿了呢？放在我们日常体检时候的那个颈动脉有没有斑块这件事儿上。现在像我身边的这些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哈，会出现两种情况，一体检说颈动脉有斑块，彻底慌了，提心吊胆，也不知道这明天的日子该怎么过了。在这儿求教一下专业人士，我们应该怎么看待？ 颈动脉斑块它实际上是颈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我们很多时候是说，这个颈动脉它其实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窗口。一般如果说我们发现有一些，比如说斑块或者内膜的增厚，就硬化的早期的一些表现的话，我们不必要过分的担忧，但是我们也不要太一点不管它。肯定这个时候我们要往往要查找一些原因，比如说有没有血压的问题。有没有血糖的问题啊，有没有生活习惯不太好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吸烟饮酒或者超重啊等等，还是要做出一些筛查一些可以控制这些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可能要进一步进行干预。但是也不能说像很多人所担心的那样吃不好睡不香，也没有到那种严重的程度。 怕那个斑块掉了堵在哪里 在临床上我们会根据一些检查的结果，比如说超声检查的结果，我们来判断这个颈动脉硬化的斑块有没有引起血管的狭窄，或者是这个斑块的一个性质，来判断这个斑块到底是不是稳定的斑块。那么医生会给您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适合您本人的这样的一个诊疗的方案啊。 所以说像我们平时可能都是每年一次的体检的时候，医生会说哎呦你这个颈动脉有斑块了，我们正常的决定是不是应该尽快的，我们应该到专业的医院或者是专门的科室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对， 然后让医生帮我判断一下我这个斑块，我们说危险系数大概 是几颗星。 对，是这样 的，对对对，就要查查你的血液成分有没有问题，包括很多时候因为体检有的时候很粗糙，有的不能够判断这个斑块的性质，就像您说的是稳定还是不稳定，有没有脱落，可能很多时候还需要在专业的人士再重新判断一下。对， 而且这个确诊之后啊，您就可以再问一下了，说我这个情况危不危险。 哎，对对， 然后医生也会咨询您生活当中，因为我们发现好多都是生活当中不良习惯导致的。 对，是这样的， 咱把一一列举一下。 对， 有哪些不良习惯打今儿开始就 把它捋一捋。 对，该怎么做该怎么做。所以这个应对颈动脉斑块哈，咱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对， 别过分恐慌，也别不拿它当回事。 是的是的， 您这临床上有没有真不拿它当回事的案例，结果出事了？ 我们也有过很多，就是他可能没有症状，他一点感觉没有，我也不头晕，我也不头疼，我也没有什么麻木，他就不管他。确实有很多从最初就是一个斑块，到后期到一个比较中度以上或者严重的一个狭窄。我们还遇到过老人，他没什么事他去刮痧。刮刮刮真就刮掉过，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老人。 本来人家可能挺结实的。 对，他去刮痧可能刚好刮的是颈部，这正好就给他刮掉了，然后随着个血流到脑子里，造成人为的这种脑栓塞。 哎呦。所以挺可怕的。 对，所以临床中什么样的案例都会遇到过。 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都要对自己的这个颈动脉的斑块有认识，您还得正确处置接下来的日常的行为。 对对对， 要不然就真的有可能一个马虎大意，咱让这个原本还挺结实的斑块 对 跑走了。 有 造成堵塞了。 对对， 您刚才提到了有一些人有了斑块之后他是有症状的。这个症状通常包括哪些？您刚才我像提到了头晕， 对， 提到了头疼， 大多数可能会表现为一次 一次的胳膊腿的麻木呀，或者无力呀，或者有的人会出现眼睛的黑闷，就是看东西看不着了，尤其出现一个单眼的这种黑闷，对，这种情况下往往是比较常见的颈动脉的一个狭窄激发了一个脑缺血的一些表现， 就是颈动脉由于它狭窄，因为有斑块嘛， 对， 导致这个下我们说这个水管没有那么的通畅了， 对对， 凝血流的速度也慢了，流出的量也少了， 对， 然后您这种缺血就会导致接下来的头疼啊、头晕呀、啊， 对，一系列 视物突然就黑了， 对。 所以出现这样一系列症状的时候，那您是不是也得留个神，是不是怀疑一下是有可能我这个斑块， 对，这种情况是一定要到医院来看病的。很多老人他觉得，哎，你看我很快好了，其实这是个小卒中，或者是叫我们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一个症状，这是我们临床医生特别重视的一个症状和现象。 小卒中，大卒中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到脑子里面堵了的。 对，小卒中它往往就指的是它的卒中相对比较小，没有造成这种严重的一个后果，就是非致残性的这种卒中。我们临床上会有一个判别的一个评分，比如说一般我们有一个 NICE 评分，可能小于等于3分，我们认为是个小卒中。对， 就是说没准已经发生过小卒中了，但自个儿还不知道呢。 对对，经常会有这种老人。 然后可能发生大卒中了，再救回来了，等到医生再跟他说，再回想的时候， 他再回忆，再去追想之前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好像有过好多次。 所以大家真的得留神哈，各种各样的情况，包括一过性的这种黑蒙，看不清东西了， 对对， 转脸又好了。 对。 然后呢，最近头疼或者 一过性的无力 啊，肢体的这样的无力什么的哈，千万别觉得我是不是累着了， 对， 还是应该留个神，它有可能是一过性的一个小卒中的发生。哎呀，脑卒中日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脑卒中。总之呢，各位对于脑卒中要有足够的了解，只有这样，在不管是小卒中还是大卒中来临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应该怎么样的应对。那下半段我们要跟具体大家聊一聊，怎么样从早期预防的角度哈，预防大于治疗，我们要从预防的角度来如何预防脑卒中的发生。热线电话010-6515-0822，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题。上半段的题目是脑卒中、脑中风、脑梗、脑溢血指的是同一种病吗？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健康小礼物。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我国西最南，福建首席白峰，还以566万成绩，祖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如果说是已经发生卒中的情况，那么通常患者这一侧手臂就耷拉下来了啊，很难保持这个平衡状态。第三个，这个聆呢是要聆听，身边有人咱可以问他一点问题哈，看他是否能够准确清晰的说出来，有一些言语不清了，有一些说的就是啊，这个含糊其辞，对，面对这样的情况，接下来应该怎么办？马上拨打120，到就近的有这个溶栓和治疗脑卒中条件的这个医院哈。而且现在在北京的话，大部分都是开通了绿色通道的。 对， 时间就是生命，越短的时间之内，我们来进行对症的处置，这个才是让您能够恢复到正常的这个社交生活状态的。这样的一些标准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欢迎大家随时继续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651-50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您的手机下载网易新闻，我们今天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提问呢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上来。上半段我们的互动问题题目是说，脑卒中、脑中风、脑梗、脑溢血指的是同一种病吗？那接下来我们请冯主任来给我们揭晓正确答案吧。 好的，我看了很多网友回答的还是不错的，大家都认为不是一个疾病啊。确实就是脑卒中、脑中风，它是一个脑血管病的一个总称，它是分为缺血性和出血性的。其实85%或者80%以上是一个缺血性的卒中，也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脑血栓、 脑梗塞 、都是这一类是缺血性为主，还有一类就是出血性的，大概占到20%左右，也就是我们说的脑出血，或者是老百姓俗称的脑溢血啊、它是有一个病理的完全不同的一个机制在里头的，因为是不同涵盖两种不同的疾病，所以说确实有好多网友也说了，它的治疗是完全相反的，也是回答的非常正确。 所以说它指的不是同一种病， 对， 而且它这个有的时候症状恰好还真的是相反的哈。那我们就要恭喜的是微信网友陈小晶率先答对，那我们请陈小晶，我们这位微信网友把您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上来，有机会我们稍后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哈。那接下来我们出一下下半段的这个互动问题，那题目就是说，一旦发现自己已经有了这个脑卒中的早发症状了，那这个时候家里边有一些小药，什么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啊、安宫牛黄呀，我是不是可以在尽量短的等120来家里，或者是等儿女往回赶的这个过程当中，自行先服用一点这个小药呢？这样的处置是不是可以救命呢？抓紧时间，这就是我们下半段的这个互动问题的题目。怀疑自己已经发生脑卒中了，是否可以自行服用像这个阿司匹林或者是安宫牛黄或者硝酸甘油这一类药作为这个保命的救命小药呢？这样做法对不对？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上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实用温馨小礼物。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哈和这个脑卒中有关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来回应一下冯主任，就是看到一个新闻标题上面说，睡觉打呼噜这件事儿，如果不当回事儿的话是易诱发脑卒中的。到底我们说这个睡觉打呼噜和脑卒中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吗？真的吗？ 确实是现在就是因为可能生活条件比以前都是明显的改善了，很多肥胖的人特别的多。肥胖的人一个特别明显的症状就是睡觉打呼噜。我们在医学上的词儿，我们要就对于这种打呼噜的人群，我们首先要鉴别出来他是不是这种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综合征。因为这个人群的话，他表现为睡眠中的打呼噜、呼吸暂停，还有一个低氧的一个状态，这种长期的这种低氧加上这种高碳酸血症，因为你一边氧低一边二氧化碳就会多一些，那么它可以诱发身体的一些异常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可以血脂高、可以尿酸高、可以血糖高等等一系列叫代谢综合征了，那么可以继发高血压呀、冠心病啊、糖尿病啊、脑梗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说打呼噜您不当回事儿，日子久了它真的有可能会导致不仅仅是这个脑卒中的发生了，什么糖尿病、血压高，这一系列问题，包括这个缺氧， 对，高尿酸都可能会出现， 都可能跟这打呼噜有关系。那所以啊，日常生活中打呼噜的人这么多，会不会怎么样提醒他们呢？ 一般我们还是要建议他要做一个睡眠监测。 嗯， 就是在前段时间不久，我一个好朋友的爸爸也是因为比较超重了嘛，然后有些头晕，那我们说过来查一下吧。结果一做核磁的时候，就发现很多没有症状的这种小的梗塞。哎，对，他有没有别的因素？我们分析还是跟他这种长期的这种打呼噜，然后缺氧。而且我们查血气还确实有一个低氧的，也要有关系，包括他一系列就我说的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高血糖、糖尿病也诊断上了，高尿酸、脂肪肝，然后等等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他现在就要减重，佩戴呼吸机。 哎呀，之前他可能都没有说关注或者说检查出这些问题， 对，他不认为是个毛病，因为现在实在是晕的难受不舒服了。 哎呦。 对，结果一检查查了一系列的问题。 嗯，所以现在我们经常看某种病的时候，是不是也常常会说，不是一下子您得上了某一种挺严重的病， 对， 而是日积月累，很多小问题您压根儿没太当回事儿。 就比如说动脉硬化，它一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加，再伴随着一些疾病，再有一些遗传因素的参与，那么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越来越明显，累积到一定的疾病，然后爆发出来。 哎，我们怕的就是这个最后的爆发哈。 对， 上半段的时候呢，您提到了我们像刚才说的特别可怕的那种脑梗，我们管它叫这个就正常的大卒中吧，还有一些呢叫小卒中。我们现在看到还有一个词儿叫这个什么轻型脑卒中，这个指的就是小卒中吗？ 对，轻型卒中它一般往往指的是，就咱们上半段其实也提到过这个词儿，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或者小卒中。小卒中、一般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我说了会有一个评判的标准，我们叫 NICE 评分、一般我们是根据他这个语言了呀，肢体的力量呀，然后来判断他大概损伤的一个程度、会有一个评分，如果小于等于三分，我们认为是一个小卒中。那么小卒中它的主要的目的结果，或者是它不会造成太致残性，就是非致残性的一个卒中，它的症状往往比较轻微一些。 但是这个轻微是不是就要提前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来应对了？ 对，确实是、这个、 就怕有小变大。 对，确实是因为它症状轻微，它又不会致残。其实这一类的卒中也是老百姓最容易忽略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小卒中不一定是小问题、有的时候它往往可能是大血管问题的一个表现而已。 只是它表现来的是小的这种表现。 对，是这样子的。 那一旦出现了小卒中的话，比如说我们想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这样的详细的检查哈，现在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就是一些比较专业的指导了。我应该去什么科室做哪些我们说有必要的还不乱花钱的这样的检查？ 一般其实轻型卒中或者小卒中以后，它其实跟普通的卒中是一样同等来对待的，一旦发生以后就是要进行脑血管病的一个筛查，一般是要来到神经内科的一个门诊的， 挂神经内科的号。 对，然后进行血液的筛查，进行血管的筛查或者心脏的筛查，基本上就是最常规的几项。 血液筛查、血管筛查和心脏的这个筛查。 对， 这个血液筛查我们就是抽血化验吗？ 对，抽血化验包括血脂、血糖呀，包括同心半胱酸，包括有的人可能要涵盖一些免疫的指标也要筛查。对 对，那到了血管检查，那身上血管那么多，我们通过什么设备查哪儿？ 对，一般我们常规的最简单的检查也是根据您这个如果真的是有这个脑梗的一些症状，是一定要查这个颈动脉超声的。 颈动脉超 声刚才也说了，它是一个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窗口。那样一般要查一个脑血管，比如说经颅多普勒 TCD， 这是一个两个常规的比较简单易行而且是没有创伤的一个检查。 这个无创检查之后，那它是能够看到我们脑子里边哪块堵了，是查什么呢？ 对，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那个 TCD 叫经颅多普勒，它是通过这个血流脑血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来判断有没有血管的狭窄，它可以筛查一下大血管的一些问题。对， 那要是特别小的，我们说那些血管枝枝干干的呢？ 对，它对大的主干比较好，如果说小的分叉的话，那可能确实是看不到的。 哦，所以你看它其实不同的检查项目查的这个主攻方向也不太一样。 对，目的不太一样，或者有的人因为 TCD 发现一些问题、或者 TCD 有症状 TCD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话，那进一步要做叫 CT 的血管检查或者是核磁的血管检查都是可以的。 我们这个是由简单或者是轻一点的检查到更加严重的检查。大夫，我不差钱儿，您给我直接上就是查最严重的那种，我就希望一次性的把我这个问题全发现，这个可以吗？ 一般我们还是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具体您包括您的血液有没有问题，比如说我做 CTI 因为要打药嘛，还是要求肝功肾功没有什么问题，要求甲状腺没有功能没有什么问题。对， 哦， 对，还是要结合具体的情况，不是说不见得越贵越好。 这个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伙儿的哈，检查项目现在挺多的， 但是其实它的侧重点是各不一样的，各位千万别觉得越贵的那个检查项目可以一次性查出您所有的问题，而且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不同的检查项目的前提还有一系列的各种检查呢，您得满足了这样的一些条件，您的身体允许才可以用那些检查手段哈，像您刚才说的什么打药呀，肝功能啊如何呀， 对，肾功能与如何，尤其还有我们比较精确的像脑血管造影，那一定要是肾功没有什么问题，身体状况比较好才可以，而且它是一个有创的，一般我们是从简单易行无创伤的开始， 从这开始， 对， 所以啊，生病由小病到大病，从检查手段咱也是从简单的到更加复杂的哈，这应该是一个过程的阶梯性的检查，不希望大家一下子就越到了某一个， 对 那个其实是我们说不可取的， 不推荐的， 好，抓紧时间我们来快问快答回应一下这个网友的提问哈，好运旺旺他想问，他说走路的时候他不能走直线，有的时候爱走斜线，是脑血管出问题了吗？ 一般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肯定要来到神经科做一个查体啊，就这种不能走直线走斜线，往往我们要怀疑有没有这种小脑的问题，我们的小脑器官是一个就是我们协调运动的一个器官，它不一定是脑血管有问题，也可能是别的一些疾病的一个表现啊， 哦， 这一定要到找医生来看， 它应该挂神内的号是吗？ 对是的， 好嘞，好运旺旺，咱还是抓紧时间去检查一下，看风铃的提问，他说头晕怎么判断是脑部问题呢？这颈椎病有的时候它也会有这个头晕，那到底是这个颈椎病引起的，还是我血管出问题了，它有区别吗？ 对，头晕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这样一个症状哈，尤其是老年人特别常见，那么头晕的原因确实很多，它可以是耳朵来的，也可以是脑血管病了，有的人可能你休息不好对吧，血压一高可能也会头晕，所以往往脑血管病它除了头晕可能会伴随一些别的症状，比如说说话不清啦，看东西重影啦，或者走路不稳啦，这种情况下确实你自己很难来判断，很多时候第一要依靠医生，有的时候有必要做一些辅助检查来帮助我们进行鉴别， 好嘞，所以呢这也是我前两天好像看到一个朋友呢，他就说啊，他就是怀疑是颈椎病，然后呢去做了发现骨头并没有问题哈， 对，其实咱们老百姓有一个误区，老觉得这个头晕跟颈椎病有关系，其实现在的医学条件越来越发现，其实颈椎病引起的头晕非常非常少见的，对，尤其很多其实大部分可能是跟体位相关，尤其是一躺下一起来或者一转头，往往很多是耳石症的一个表现，对，不是颈椎病的一个表现，其实颈椎病真是被冤枉了这么多年， 颈椎病替这个背锅了 对、 但是真的您的这个提醒就是告诉我们大家会有一些常规的认识，但是有可能这个认知已经延续了很多年，爸爸告诉孩子， 对， 但是一直以来这都是错误的， 对， 所以这个真的挺可怕的哈。那像风铃这样的情况其实还是应该去做一下筛查，起码他得找到导致他这个 头晕 的根源是 什 么。 对， 如果说他曾经查过骨科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建议他下次挂号咱就先挂神内吧？ 对，一般是要挂神经科来鉴别一下是这种耳源性的还是这种脑血管的问题。 对，如果像您刚才提到那个耳石症，我曾经看央视做过一档节目，就是耳石症相关的哈，哇塞，晕得天旋地转的那种，后来发现哦，原来是耳朵里面的一个石头。 这个在临床非常常见，可能门诊70%-80%的人是个耳源性的一个头晕。 好嘞，风铃，咱先挂个神内的号，有可能最后是不是去耳鼻喉科就诊了？ 对。 好，我们再来看看艾薇尔提问，他想问问服用叶酸能够预防脑卒中的发生吗？以前我看过报道，也这么说的。 是这样的，因为我其实提到要服用叶酸往往是跟这个血液指标的异常有关系，就咱们血液有一个指标叫同心半胱氨酸。高同心半胱氨酸它认为是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高同心半胱氨酸有很多可能是因为叶酸缺乏，因为这个代谢的过程有问题以后引起这个同心半胱氨酸升高，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确实服用叶酸能够一定程度上来减少这个卒中发生的风险的， 也就是并不是所有的这个类型的脑卒中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服用叶酸来进行一个预防手段的， 特定的人群才 还是特定人群的，但如果说咱先说对症了，这个叶酸它服用的是和那个就比如什么备孕之前吃那个叶酸是一样的吗？ 对，确实是因为叶酸它是个水溶性的维生素，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这种蒸煮或者烹饪炸以后它容易破坏，有的人确实缺少的是需要来补充，但是叶酸的补充我们一直也呼吁不要太大量，太大量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一般我们确实是认为400微克，也就是0.4毫克可能还是比较适合的。 那个是孕妇 孕妇的经常服的那个类型，对对对。 哦，好，就是说是可以这样的来服用，但是还是一个前提哈，您的那种脑卒中的 是因为缺乏它造成的，对， 是由于它缺乏。而且刚才提到了什么情况呢？我们平时知道那个绿叶菜里面是含有叶酸的，但是我曾经跟营养师我们俩交流哈，他说买回来的从超市里买回来的，你未必当时就做了， 对， 有可能一早上买你晚上才炒， 对， 半天的时间能流失一半， 对对，确实是这样 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口服这个叶酸的这个药剂来补充是可以的， 对， 但是刚才主任也说了。不能过量哈， 对，是这样的，嗯 啊，再来看一看这个李约翰的提问，他想问问的是，男性69岁，颈动脉超声还有经颅的那个多普勒检查哈， 嗯， 显示的是血液都是正常的，血流血管也都正常，核磁提示呢有脑白质变性，想问问这个脑白质病变是怎么治，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吗？ 嗯，其实这个核磁的结论是脑白质变性，因为。嗯，其实这是脑白质变性，它是一个涵盖了一大类的疾病哈，可能有一部分白质变性是因为这个动脉硬化造成，或者跟年龄、跟高血压有关系，是大多数是不需要特别去处理的。 嗯、 有一部分人可能真的是那种白质变性，可能跟遗传相关的那种是会引起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后果。 那 我们还是要具体来对待， 怎么来判断一下它这个严重不严重？ 一般我们还是要具体看一下核磁的片子的影像表现。 哦， 对，也就是说一个结论不能就诊断一个疾病。 好的，就是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说了，检查的那个结论，它是一个检查手段给出来的哈，它的这个准确性并不是说100%，还得结合您的症状。 对，它是来辅助诊断的一个条件而已。 好嘞，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一个网友他提问，这是74岁了，男性，低血压，高压105，低压60，他想请问一下专家，这个是否比高血压患者他更容易患上脑梗啊？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对，因为我看到这位网友他的血压其实这个年龄是偏低一些的啊，我不知道他既往的血压怎么样。如果说他这一辈子这么多年血压一直是一个这个低值的状态，我觉得他那倒确实是比高血压的这样的人群他是不容易得脑梗的。 哦， 因为确实血压很高，它会造成这种靶器官的一些损害，就是脑血管呀、心脏血管、肾动脉血管都会发生一些动脉粥样硬化。 嗯， 那如果说他已经适应了这么低的一个血压，我觉得还好了，确实他的风险要降低了很多。但是这个血压这么低的话，尤其是他年纪大以后，这个血压自己调节能力会变弱， 嗯， 尤其是他有卧位到立位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出现这种急性低血压容易头晕，严重的可能会摔倒，可能要注意一下姿势的改变啊。 所以还是要看他以往的血压到底是什么样的，也真的遇上过那种心率又低、血压又低，然后一辈子还挺平稳的这样的人哈。 对， 所以但是呢，我们说个案。咱不能拿出来当成这个讲述的这样的一个理由， 对， 还是要根据这个具体情况，尤其是年纪也不小嘛，74岁了，最好咱们还是到这个各家医院，现在都有这个血压科， 对，高血压门诊，可以的， 就是人家这血压低，是不是也可以去高血压门诊看？ 可以的，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以前有没有高血压，是因为吃药吃这么低吗？还是不太清楚，他给的信息不太够啊？ 嗯，好嘞，心底无私想问问，他说一侧的胳膊麻木，这可能是颈椎病吗？我们还是说啊，出现这个卒中的前兆了呀，麻木型。 对，一般这种胳膊的麻木，我们肯定要具体分析一下，是突然出现的，还是已经好久了，时好时坏。对，一般颈椎病那种麻的话，往往它不会说像咱们脑梗这样的。比如说睡觉之前好的，睡醒觉以后立马出现，或者吃饭之前是好的，它一定是个急性疾病嘛，脑梗， 嗯， 对吧？如果是颈椎病，它往往是 持续很久了， 可能会只不过时轻时重，可能后面伴有颈椎的这种疼痛啊，颈背部的不舒服呀，所以说还是要分清这个胳膊麻是光手麻，还是整个一个上肢痛麻，还是光小臂麻？ 对，它持续了多长时间？ 对对，它也有可能是上肢周围神经的问题，都有可能。 嗯，好，快问快答，我们接下来说一下下半段的那个正确答案吧。我们说一旦出现了怀疑已经是脑卒中发生的这样的一系列的症状了，我们到底要不要家里边的小药，什么安宫牛黄呀，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啊，赶紧吃上。 我们是不建议吃的，因为刚才说其实脑卒中它是分缺血和出血的，其实有的时候缺血和出血在症状上你很难区别开，它也可以表现为突然的说话不好了，突然的一次胳膊腿无力了， 嗯， 因为我们知道阿司匹林用在脑出血肯定是不可取的， 更出血了， 对，所以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吃，即使是脑缺血的话，那我们也不建议您立马服阿司匹林或者安宫牛黄丸，因为可能对你后续的一些治疗可能还有一些干扰，

关爱守好。 I'm thinking of you， 我有你真好。只要牵着你的手，就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这世界停靠，因为我拥有你， 拥有你 在我心里。 FM 1073 AM